你放个假，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哦，眼泪，眼泪都是我的体会，成长的滋味。哦，眼泪，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。哦，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，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国家海洋局发布意见，到2019年全面推广实施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工作。教育部印发通知，依法终止234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。即日起，北京大学推出个人参观校园网上预约系统，实行实名制预约和实名制准入制，公众可提前7天进行预约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总统和议会选举正式计票结果，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以超过52%的得票率获得连任。意大利国家社会保障局局长蒂托·博埃利近日表示，意大利需要更多合法移民，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延续现有养老金制度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。颐和园近日展出沙皇俄国时期220件珍宝，包括油画、家具、器皿、服饰等，展览将持续到10月9号。第12届全国舞蹈展演将于7月11号到20号在昆明举办，此次展演首次将舞剧舞蹈师纳入，同时还将首次组织巡演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969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亲。 有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 这个拥有非常干净非常洒脱声线的声音来自于张震岳，再见。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天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科。每天上午的十点钟我在这里陪伴你。在我们生命中会遇到很多人，同时呢也会告别很多人，那你印象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告别是什么时候呢？欢迎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，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欢迎加入到九六九粉丝群。下面这首歌来自于 Twins， 下一站天后。 站在大远前细心看看我的路，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，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，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。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，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，人气不过肥皂泡。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，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，不理爱教我怎样唱，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，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罪恶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。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，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，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。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，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，只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，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，不论爱教我怎样唱，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，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。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哟，

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、林忆莲，《当爱已成往事》。2001年的时候已经发过三张国语专辑的陈小春，在之前曾经说过，之后不会想再唱歌了。但是因为公司的原因，他决定再继续他的歌唱事业，而之后的歌呢，也是他新的音乐方向，曲风也都是他本人所欣赏的，其中就包括这一首《我爱的人》。这首歌也是周杰伦特意为陈小春谱写的。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，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，从家里也之类的等等。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，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。 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欢